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OK， 我哋又翻嚟啦。咁啊，正如佢咁讲啦，我哋要讲翻啊希治阁嘅另一个大嘅、box office 啊，将会希治阁 box office 啊，就系、是、vertical 就迷魂记。迷魂记其实我记得好似第一辑我个大仔都介绍过噶啦，系好精彩嘅。 点解佢会译做迷魂记咧？ 真系迷魂啊嘛，因为佢男主角咧就有畏高症嘅。 哦，就叫 vertical 啦。 咁、一开场就系、是。见到一个又系靓女啦，一定靓女啦，就跑上去个嗰啲观景台度，咁佢就追去，即系见到个靓女有啲问题，咁啊追去想救佢，点知追到咁上下咧，佢就晕啦，啊， 哦，因为佢 晕，个靓女就死咗啦，系啦，死咗咁样咁上下嘅，咁啊跟住另外之后咧，又见到相同一个靓女，或者佢已经对嗰个女主角咧系已经系爱到不得了啦，咁咦嗰啲关系究竟呢个系？是另一个人啦，因为同一个人啦，因为是怎样咁一路即係成日等你 puzzle 嘅，即係成日等你究竟系个真相系点呢，咁慢慢有一步步带入真相。咁但系真相嘅时候呢，佢有好多嗰啲嘅细节呢就好精彩嘅。咁啊迷魂记。咁啊好多人都跟㗎啦。但系好多人跟到呢就系又好渣嘅手法跟啦。即系哎呀原来都两个人嚟嘅。原来呢个一个人嚟嘅。咁啊好多嘢都有嘅。 无线啲剧好鍾意咁㗎喎。原来 唔单止系香港。 孖生姊妹。 欧洲有啲都一样跟㗎啦。即系呢个大桥、即系究竟系孖生啊，因为一个人系做咗两个嘅身份啊嗰啲嘢咁啦。 呢条桥就系呢一套嘅第一套出嚟啦。 我相信系啦。相信系以大制作嘅叫商业电影嚟讲呢个系带出呢个最大嘅。嘅橋啦咁樣，咁、好啦，我哋一跳啦，嗱，揾一套你睇過嘅先，唔係一系列啦，啊，你中意系列啦， 去到應該第73個啦、 我哋應該補翻71、72啊，73係 就係、 星戰系列嘅， 係啦，叫 Return of Jedi 啦，咁 Return of Jedi 我諗相信星戰就大家都仲要睇過啦，呢套係應該第六套啦，即係 Episode 6嚟嘅。 是啊 是啦 ,Episode 6, 數 落去 第六套嘅。 第四、第五、第六、第四。 即係当年拍嘅最尾嗰套啦。呢套戏就应该比较特别。其实呢套戏我记得当年嗰个反应就一般般。佢因为第六套我记得就应该係讲緊丛林里面啲细细隻嗰啲个外星嗰、那个星人咁样。咁嗰个科幻嘅效果呢好多人就觉得一般般啲嘅咁样。冇咁多特别嘢。不过星战呢其实我自己嚟讲呢其实就唔系话十分喜欢。星战有个好大嘅冲击嘅。先嚟激光剑啊、一个嘅蒙住面嘅一个嘅间隔啊，同埋佢好多唔同角色都有好多嘅元素喺里面嘅。即系你见到其实一 team 人里面角色里面有 R2D2, 有 3PO, 亦都有啊有正派嘅Luke Skywalker 啊咁样。咁但系呢其实容我讲可能比较冒犯少少，或者星战迷比较冒犯少少呢，就是其实George Lucas 呢其实讲故事就我的感觉比较弱啲。即係我以前细个睇或者到我而家呢，如果要睇返成个故事系讲咩呢，系比较弱啲。即係佢好鍾意一样嘢就系咩呢，飞来飞去嘅。我觉得系。讲啲 ,ok, 讲啲多呢一 part 嘅时间佢亦都会讲第二啲。系啦，讲下呢样嘅时候又会飞返喺第二度。咁对于成个故事嘅通畅程度啊，或者点营造啲高，即系一啲嘅高潮效果啊，咁样咁，但系就唔系话好深入咯，我会觉得系同埋又咁讲，不过始终都系年旧年嗰、那个年代已久啦。咁佢每一条桥咧都系咧啊，遇到一个Empire 嗰边有啲咩新型武器咧啊，跟住一班人咧就走去打去一个。一个位嘅时间咧，跟住佢成个星武器就会冧咗噶啦，咁样嚟呢一集就讲啊，佢个星球个防护网，咁啊呢班主角翻嚟咧就点样打爆呢个防护网之后咧，咁就又点样去就容易唔知掉盟军嗰边rebels 嗰边咧就会掉翻个炸弹出嚟，咁就可以解救咗成件事啦，咁样即使之前嗰每一集啊讲紧嗰个死亡星啊，都系同一条桥嚟嘅，佢哋系嗰话叫做咁，所以佢係好對於成個即係科幻電影嗰個嘅貢獻，當然係非常之大嘅。咁但係嗰個故事上可能樹在下佢話不才，我就唔係話非常之深刻嘅，即係講乜嘢？即係可能佢可能個重點唔喺度啦咁樣。 咁我要代翻啲嚇星戰迷，我又係星戰又係 Star Trek 迷啦。 你 Star Trek 迷嚟嘅， 兩樣都係，我兩樣都係。即係 叫做反击，反击其实佢就唔系着重个剧情嘅，因为嗰个古仔咧基本上就系、是、啊。你摆喺不同时空已经得噶啦， 好似打机咁啊！ 啊，摆喺不同时空，我哋摆喺古代嗰啲啊，皇族啊，嗰啲啊，爱好和平嘅人啊，同嗰啲叫做啊皇族或者 极 权嘅嚟到战斗都得。咁佢最重要咧，带俾我仲一种奇观式嘅电影感啊嘛，嗬！ 啊，冇错， 奇 观 式，哇，完全，尤其是《Empire Strikes Back》佢排第十几噶，即系劲到，因为当时除咗话系好 die hard 嗰啲发烧友啦，即系睇完2001，哇，呢啲就系。科幻片呢只太空片，但系佢咧就基本上系将一种嘅宫廷啊，同埋民间自由与独裁嘅战争，佢就用咗另一套嘅时空，另一套 costume， 即系我哋之前亦都有啊 Elfin 介绍过啦，星战嘅美学啊嘛， 美学史冇错， 佢完全系将成个嘅呢个星战嗰个嘅一个新嘅视野咧，新嘅景观。新嘅时空，其实佢时空好多嘢都错嘅，大家都知啦。佢无论咩速都好啦，即系唔能够去到咁多度。Eddie 都讲过啦，全部嗰啲人个个都系可以沟通到，个个都系人， 全部讲英文嘅 人样嘅动物， 嘟嘟嘟嘟咁样都会 人样嘅动物啊。咁其实佢嗰个所谓嘅科学嗰个嘅涵盖感咧，涵盖面咧系少嘅。但系佢就喺个电影嗰度，即系带出咗一种新嘅 每一种道具啦，每个飞船嘅设计啦，等于之前有一集都已经全部都讲好多啦。 系啊，系啊，冇错，冇错。咁所以即系佢好多集都系能够叫做经典。咁但系佢1980几年啦，佢而家即系冇咁强 CG 啦，可能有少少啦。你而家睇翻 Blu-ray 咧，哇，真系都不遑多让噶，即系服咗佢啊！即反而而家新嗰、那個我哋一間會到㗎啦，數到啦，第七集啦。咁佢就係叫做懷念返，或者係叫做 有少少致敬嘅。 冇錯啦，即係將以前嘅就寫返落去咁樣，嗰、個能夠達到嗰個嘅叫做高度呢、即係個技術水平高度呢，其實差咗啲添。佢當年嚟講80几年，你知佢一格格影㗎嘛，嗰陣時佢 衝擊好大， 一格一格影嗰啲呢，嗰啲機械獸嗰啲呢就好犀利咁樣。 啊，你講起一格格呢，不過呢套冇一套會出現。 係咩？ 我諗起最早啊，細細個咗一套就係鐵甲威龍啦。 鐵甲威龍嗰都好勁嘅，好勁嘅。 嗰輪呢佢就真係帶起咗一個每個機械呢逐格逐格影嘅 現象。係呀係呀 ,RoboCop。 係啦。 RoboCop 個意念都好勁，你啊反消費啊，地球就 毀滅預言成真啊嘛，佢講到費城當年就已經破產咗，連警察呢樣嘢都冇錢去營運嘅，咁到時嘅未來係點樣呢？咁樣咁點知真係費城都呢幾年都係唔係幾好不景氣啦？ 冇錯啦，即係好犀利㗎！你佢啲警察要外判俾嗰啲私人公司做啊嘛， 係啦，冇錯冇錯。 即係如果以科幻嘅電影嚟講，佢即係諗得幾前嘅。第一集、二、三、四嗰啲就普通啲啦，即係純粹得個賣弄打鬥啊嗰啲。 冇錯。 好，我哋跳翻落去71，因為仲有成30套要講啊。71，哇 ！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 即係美國黑幫電影嘅另一個經典。咁啊，又系80几年噶啦，因为嗰阵时黑帮电影即系另一个大嘅市场啦，即系好似香港嘅黑帮电影又系好犀利，即系香港叫黑社会就唔黑帮。咁佢好怪嘅，佢分咗嗱，如果我哋 Godfather 大家知啦，就 Corleone Family， 即系意大利嘅西西里岛嗰啲意大利黑手党。佢呢个咧，佢又唔系讲个好大嘅集团，但系佢真系一个史诗式，就嗰、几个朋友细细个玩到大，系 Jewish 嘅，即系犹太人几个朋友，咁样一路。讲佢哋系好多系 flashback 嘅，即系讲你翻到嚟1960年代就大家老友翻翻嚟，喺班人一齐就谂翻起以前，但系咧一路就衍生出佢哋再大家每人有啲山头点样发展，点知又有啲 conflict 啦，咁原来就即系老友又变成几个 老友之间嘅 系啊。 恩怨情仇， 恩怨情仇就唔系话一个黑帮互斗嗰啲咁样。 咩年代黑帮咧？都系芝加哥岛嗰个年代定系 1960年代啦，系讲 New York 嘅应该。如果冇嘅 New York 黑帮，咁以电影嚟讲，佢你细水长流式咁样嘅，咁当然有好有暴力啦。咁但系我好中意嘅，我睇咗两次啦，电影上嗰阵睇一次，跟住就睇翻碟嗰阵睇翻一次，咁都系即系。你当欣赏个电影嚟讲，系好舒服咁样一路睇落去嘅，即系唔会话太咁样特别嘅咁样。 咁又多唔多啲暴力美学嗰类咧？呢度 佢就唔够哥布拉咁好嘢啦，即系话唔会有特别一两个个先咧，一两个镜头咧，即系你系不生难忘嘅。咁但系即系以一套完整嘅电影嚟讲咧，系好 enjoyable， 即系好 enjoyable 咁样。好，72就系德国电影啦。 德國電影第一次上榜啫喎，喺呢度啊，德國啊 ，Das Boot 啊，我唔識讀德文啊，就係講個潛艇真實嘅事係改編嘅，就係喺第二次大戰嘅時候，去嗰個水底度 ，U boat 啊，我見到 U boat 係啊 ，U boat 啊 ，U boat 唔知幾多小時咁樣，咁佢哋真係遇到難啦，遇到難嘅時候點樣救啊？大家互相嗰啲嘅船員點樣互相有時係驚慌，有時點樣救啊咁樣，卒之要救翻到啲人上嚟嘅，即係。平心而論，我又唔覺得話好特別，因為災難片嚟噶嘛，即係叫做災難片。但係即 係，當佢係咪算係《海神號遇險記》嘅潛艇版呢？但《海神遇險記》就係啲平民點樣去走難啦，冇去冇嘅地方， 嗰類啦，嗰類啦，係啦。咁嗰個德國導演就因為拍咗呢套咧，就即刻荷里活就邀請咗過去啦。咁啊，拍咗幾套都唔係話好成功。 OK， 咁即係災難片嘅另一個分支咁樣啦。 OK， 咁佢如果係一個嗱，應該都叫算唔算係開創咗啲潛艇嘅類型嘅戲咧？即係例如《追擊七十年》啦， 冇錯， 係啦，《紅潮風暴》啦， 冇錯啦， 呢啲嘅， 因為潛艇嘅內情好多人都唔知噶嘛，咁佢入邊就因為全部都喺個潛艇入邊發生啊嘛，咁佢就已經。即係 review 咗好多潛艇裏頭，哇！原來空間就幾窄啊， 好緊張又唔可以太大聲、 啊。嗰啲人又有個空間嘅壓迫感啊，各方面咁樣係啊，好多好多嗰啲叫 protocol 啊，咁喺嗰度，咁嗰度係有啲趣味嘅咁樣啊。OK， okay 好啦，咁我哋七啊二就介紹咗啦嚇，即係星戰系列，跟住仲有嚟啦。啊，呢套就係七啊四就唯一，唔係有三套我冇睇嘅，即係喺一百位裏頭有三套冇睇嘅，呢套其中一套啦。 Okay、 我都未揾得到嗰、那個DVD。即係翻嘅 DVD 應該三幾年嘅，都係一個嘅兇殺片嚟嘅。 OK， 咁啊，如果揾到啊，大家再分享一下啦，咁樣。 嗯， 好，七啊五就借到啦。我哋好在啊，科幻會有個白會長，我哋白會長咧就犀利啦，即係你問親佢咩電影咧，佢都即係啊，我睇下個倉有冇先，個倉有，咁我就借咗嚟睇咁。七啊五我就借咗嚟睇啦，就係、是、叫做Witness for the prosecution， 即係檢控嘅證人啦，趙奕就嚇檢控嘅證人，咁我就即係高度推介啦。 佢係法庭戲嚟嘅， 法庭戲嚟嘅。 哦， 法庭戲又係講個橋嘅，嗰、條橋好精彩。一開場就係、是，喂，有個梗係有個命案發生咗啦。咁命案發生咗，咁啊出現就係、是輾轉之後咧，就佢太太就願意做呢個嘅目擊者，或者願意做嗰個證人咁樣。 係 點知咧？最初就支持个老公，一后来又指控个老公，跟住出现啲枝节，咁、有个肥佬嘅大状，个大状又系 hard attack 嘅，咁你睇落去，其实好多而家都抄翻嘅，啊有个大状啱啱出院嘅，一开场就系、是，即系又唔食得呢啲，又唔食得雪茄，又唔做得审判，即系刺激啲嘢都唔做得，咁但系嗰个嘅想辩护嗰人咧去揾佢，咁、一路开展，即系纯粹系法庭戏、但系法庭戏得嚟咧，我谂六七十年前咧。你睇落去完全好嘢，臨尾嗰、那個 twist 又係好些好精彩。 哦、okay ， 臨尾個 twist 你估唔到，估唔到佢出翻嚟出到嚟咧，嗰、那個效果又係一流，即係做得好好。咁呢套我都極力推薦啊！好短嘅個半鐘頭到。我後來聽人講，好似網上都已經揾得到啦、因為啲冇曬版權嗰啲戲咧，網上都揾到高清版，不過就可能係英文字幕，但好容易明嘅嗰套片就。 呢套都 再嚟你介绍啦，嗱就系、是、法国片啦，哇好多外国片、啊， 天使爱美丽啦呢套戏，我谂都好多女仔好中意呢一套嘅一个比较女性 fantasy 戏。呢套我谂特别要另外特别要提及就系佢哋嘅配乐啦，个配乐系非常非常之好听啦，好 signature， 好又系好，你一听到个音乐咧，嗰、那个钢琴声咧，其实已经知道系呢一套戏噶啦。 同埋嗰阵时嘅手法好新颖嘅，吓 系 即系吓诶，你觉得好清新咁嘅，好另类吓。咁女主角后来都去咗荷里活发展啦， 系啦，冇错，荷里活发展啦、之后荷里活最记得就达芬奇曲啦， 系啦， 佢又做女主角啦， 系啦， 好，咁之后下一套就 你七十七位嘅，你介绍下啦， 因为我自己本身系都几 Tarantino 嘅 fans 嚟嘅， 阿 宾顿塔伦天奴， 系我唔识嘅中文 嘅 fans 嚟嘅。咁呢套戏佢系第一套啦，咁样你话系咪佢系最中意嗰套咧？咁我自己就最中意 Django 嘅。咁呢套戏即系不嬲 Tarantino 嘅最有趣嘅戏咧，就系、是、充满枪战啊、打交啊，打交唔算多啦，或者系多啲嘅对话嘅。咁呢套戏比较特别咧，就系、是、究竟呢成班人去打劫嘅时间遇到咩趣？我觉得叫趣事嘅，系啦。最有趣咧就系、是、开头嘅时间，直头啊，唔好叫大家叫咩名啊嘛。咁要俾个代号大家，咁每个人啊，你叫做橙先生，你叫陆先生，有个咧就叫。 Mr. Ping 嘅。好一個我諗美國呢啲嘅 nerd 界成一個點解我叫 Mr. Ping 呢 ？Mr. Ping 係一個幾有趣嘅嘅一個代語，就唔係話佢機咩又成，但係點解我叫 Mr. Ping 咧？咁樣嗰個有一個投訴出嚟，即係 Tarantino 好中意就係處理呢啲嘅張力啊，一啲但係玩嘢啊呢啲嘅對白嘅。 但佢又话好多嘅场面就 inspire by 香港电影㗎嘛。 啊、 有一场大家支枪临尾嗰场啊大家指住大家嗰场。 呢叫最名 Mexico Standoff。 係啦冇错嗰度有好同埋好多嘢讲㗎嘛佢。最紧要啦下一个 script 就係讲啊讲到唔断尾咁㗎嘛。好咁呢两套都系好另类嘅即系唔系大路片嚟嘅都低成本嘅、天使爱美丽啊落水狗啊咁样嘅就咁啊我哋返嚟呢就讲套大制作啦一个史诗式大制作好一阵返嚟讲。 好。